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英国财务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在公布2017年秋季预算报告中提到，英国将会在2021年全面允许自动驾驶车辆合法上路。英国政府出台这样的政策，意在促使英国汽车产业在技术变革的潮流中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近日，就有捷豹路虎的合作伙伴宣布在公共道路上首次完成自动驾驶汽车的测试。此外，在伦敦和斯特拉特福目前都拥有供自动驾驶汽车进行测试的设施。菲利普·哈蒙德还公布了接下来英国对于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动汽车的相关补贴计划。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下最近的一些车市新闻啊。说到这个最近的车市新闻，肯定和广州车展还是离不开关系、 对。 那么广州车展上，很多一些汽车品牌也是发布了自己一些战略啊，包括方针什么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哈。 没错。 首先说说咱们不太常在节目当中提及的东风日产吧。 东风日产、 因为好像我们只有在车展的时候能见到东风日产的一些领导跟我们聊聊天，或者是也就是咱们去看看发布会这样的身影， 对 吧？ 对。 不过这一回广州车展，东风日产确实还是发布了一个比较重磅的概念，是什么呢？他们的全新的官方认证二手车品牌、叫什么呢？叫东风日产极新车。 东风日产点儿啊， 极新车， 极新车。 大家就可以以后说可以到东风日产的店里边去找到这个极新车的这个品牌了。 对， 它就是官方认证的二手车。 对，其实这个概念跟我们熟悉的奥迪的那个官方二手车宝马 什么品鉴、 优选，对，就优选那个都是一样的。都是经过官方认证的。这样的话，对车的一个质保啊、车况啊，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然后呢，你买这样的车也是相对来说是放心的。 其实说到这个，它这个极新车的这个概念是怎么说呢？ 有几个亮点，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它首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修范围和保质期。他们说，你要买我们这个极新车的这个规格的这个属于认证二手车之后啊，你可以享受和新车一样的3年10万公里的保修和这个时长。 嗯， 和包括这个保修的范围。 那也就说，这个车应该买到手的话，应该还是辆准新车。 没错， 嗯， 就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这个二手车还是对于整个的车辆的筛选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 嗯， 嗯， 比如说它必须是东风日产的品牌。 对 啊，然后呢，还得说这辆车自购买之日起是5年使用内，里程不超过10万公里，才能够达到它这个极新车的一个标准。 对， 同时呢，他们还有128项全球的统一的检测标准，所以呢，相对来说这车况很透明，他们也有信心能做到3年10万公里的保修范围和这个延长这个质保期。 嗯 啊，所以说这一点应该他们自己收的车自己比较放心，是吗？ 对， 所以给这一个质保啊。 对，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刚才洪程提到是售后啊，还有这个标准什么的。还有两个特点呢，一个就是一个比肩新车的销售服务。 好、哦，怎么说？ 这个是极新车品牌为消费者提供自交车之日起7天内无忧退换货服务，跟我们在京东上这个7天保退保换是比较相似的。 哦，这行哈 啊，就是 二手车我开了，我觉得这哪 就是说明他们对这个自己的车型还是很放心的。7天之内如果有任何这个问题的话，是可以包退包换 啊，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让消费者一个放心安心，就这方面。 明白了。 第二个呢，就是跟新车车主享受同样的尊贵服务 啊。怎么说、哎、 像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的这个紧急救援热线。 哦， 就是这个他能够、 N-Club, 哎对、 啊、 能够享受跟新车车主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突然想感觉到啊、嗯、有好的一方面，可能但是也可能对一些想倾向于买二手车的朋友，而尤其是对日产品牌可能更青睐、想买二手车的人、这个消费者的来说，或许在价格上会有一点点的小阻碍。就是它的极新车嘛，极新车我估计它在价格，因为你看它是3年10万公里之内的，应该是这样的。 嗯， 那你这新车，这个极新车，这二手车它的价格可能要比我们自己去这个二手车市场淘的二手车的价格要相对，我感觉肯定是要贵一些的。 哦，就是你想说相应提供一些服务，那可能 它的变，它一定要加在这个里面，应该是这样。 哦，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多消费者买二手车的时候避掉最大一部分是税，就是新车的购置税、这块避掉了之后他就觉得省了很多。然后二手车可能他更要求的是一个放心吧。 对， 如果说看您怎么说呗，您要是想买便宜，您出门右转二手车市场。 嗯， 你要是想买个放心的话，我觉得这3年10万也够你把这二手车开到说再换一辆车的一个标准。 就是可能我想说，就是大家我们其实关注二手车市场的朋友也一定会经常去算这样一个账、 是吧， 很多的车辆的保值率我们大家都是透明的。 是， 比如说你这车是某某品牌，你过了1年它剩的剩余价值是多少，2年它的剩余价值跟3年它的剩余价值，这个时候大家会对比一下的。 其实特别简单，咱们听众朋友到时候您算个账，您到这个东风日产的极新车的店里边去看一下，您觉得它如果高出来这几千块钱，或者高出来这10000块钱，或者高出去多少钱，值不值得它3年10万的一个质保和提供的这些服务，您就自己去算笔账就好了。 嗯， 但是我觉得东风日产做这个东西应该他还是精算过的，他心里还是有底儿，另外也对自己车型相对来说比较有信心吧。 嗯哼， 是不是？那行，关于这项二手车的方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东风日产品牌以后有自己的官方认证二手车了，叫极新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八卦车市新闻。 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客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男人一定最疯狂，我只是我自己的身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握在风中。 少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梦想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歌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车坛一周就继续八卦车市新闻。 嗯 啊，前一段时间广州车展，你去雷诺展台了吗？ 我只是在外面看了一下。 哦，那个 eSpace 你有没有看到？ 看了一下。 他们那个顶级的豪华的 MPV， 所以他们那个总统都坐那个。 嗯， 我没有什么机会去，因为上市发布会我去了，但是 对 嘉宾太多，董璇往那儿一站，然后我也没挤上去，这车展我也没上去。就挺是可惜啊，但是我听说东风雷诺宣布要赞助中国足协女子超级杯， 嗯， 是吧？而且是连续第三年， 是连续三年， 哦，他是 从现在开始连续三年，对， 冠名女子足球 中国足协女子超级杯。 哦，这个我对不起，我看足球看的少啊， 嗯， 就是有这样一个官方的赞助活动是吗？ 嗯， 哦，还说要。把科雷嘉作为该赛事的官方指定用车是吗？ 嗯， 哦， 就是这个，我觉得真心的得给东风雷诺来点个赞， 就打电话是吧？打个 call， 哎， 啊， 对，确实，我们可能一说到足球的话，大家都想到的是中国男足， 嗯， 可能更多的话题也都围绕着中国男足展开。 你可别提了， 是吧？ 我就说中国， 是大家都是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啊。 就说咱们应该什么呢？咱们那叫巾帼不让须眉。我觉得咱中国 确实是不让啊， 咱中国的女足踢的是非常棒的。 对对对，其实为什么说要给东风雷诺来点赞呢？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这怎么说呢？就是对男足可能失望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是好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女足。我们的女足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首歌叫《铿锵玫瑰》嘛， 嗯， 就是唱给中国女足的。从那年的世界杯来看，中国女足就是表现的真的是非常好。但是 我记得我看足球不多，但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有一年中国 世界杯的亚军， 把美国逼得很惨。 对，就是那年99年的女足世界杯在美国，最后踢到了点球，很遗憾中国队是输给了美国。但是就是从那一届，包括往后的那个世界杯，就是5-0赢挪威的那场以后，就那时候中国就是女足真的是表现的非常的好。但是呢，就可能跟国内的一个大的足球环境有关，女足可能确实没有像男足那么联赛搞得那么风生水起，包括外籍教练、著名的外籍球员或者重磅的这个国际大牌球星来引进，所以说我们的女足可能就处于游离于我们的视线之外。但是我这回东风雷诺他能够真的是连续三年赞助这个女足这个顶级赛事，我觉得说明他们还是，这算也算是一个营销上的一个小就很抓眼球的地方。 我是觉得作为一家企业，他们这个对于咱们国内的很多体育赛事了解得很透彻。 对， 就是他们，我觉得在另外一个角度表现出来了一种属于什么呢？品牌责任感、社会责任感。他们 其实是这样，就是当我觉得啊，就是你甭管是车企也好，或者说你是某一个品牌的一个企业，大企业也好， 嗯， 那跟在你植根于这个国家，那么你要应该跟这个社会上，就这个国家它的范围内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和契合的。 那句话叫怎么讲？得好到好钢用到刀刃上。 哎，对， 那些好的东西我们应该努力去支持， 对对对， 那些不好东西不行，你就让他们该歇歇， 那些 该改进改进， 自生自灭了，我觉得真是那样。 你说这么多年了，踢不踢得出去咱不说，咱这就这业界真是不太好。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这个有了这个其他像东方雷诺这样多越来越多的这种企业 来关注到这些 对对对 更好的体育运动，或者更有发展和前景的。 对，其实培养出一些。我觉得培养出一批好苗子、好队员。 对， 其实你要女足能拿世界杯冠军，我们不也是世界冠军吗？ 不过也对，你发现没有？就是其实赞助这个中国男足的一些球队，运气往往都不太好，风声也不太好。啊，不好不讲，因为去年广州车展赞助了一回，还被人怎么着？还被人给把那个冠名给去了，是吗？你说寒心不寒心啊？ 所以说 丢人不丢人啊？你说咱给你花钱了都买不着一个号，你说多烦啊？ 哎、 然后而且你还踢那么烂，对不对？好了，不多说话，说回来，不过说到东风雷诺啊，今年应该是发展是比较好的一年，是吧？ 对，雷诺之前我们看到它的销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 嗯， 当然了，这跟它以前可能就是有关系，就是以前的那个销量似乎不是那么特别好，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它刚刚发布它一个2025的那个愿景吗？ 2022， 那个愿景 五年规划。 对，到2022年的话，它的那个我记得是年销售要达到多少来着？40万是多少万来着？然后全国的经销商在 要增加到400家， 对，要到达400家。 嗯， 其实从他的这个雄心壮志上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出东风雷诺目前在国内它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良性的， 嗯， 而且是真的是与日俱增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今年等于说他们完成了一个6万台的销售目标。 嗯， 我不讲，不管是进口雷诺还是东风雷诺怎么样算的话，六万辆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数字。 对， 他们据说要在年底之前实现7万台的销量。然后明年实现一个稳步的增长，再增加一些那个叫咱们的地方的 4S 店， 对， 再增加一些渠道的扩充。 然后再就是车型上面，嗯，你看它现在有热销的科雷傲、科雷嘉，然后刚刚上市的 eSpace， 嗯， 然后我觉得它还有一些小小的那个，就是在那个轿车叫什么来着？在轿车这个领域啊，还应该就是再丰富一下它的，再丰富一下它的产品线， 没问题。这个到2022年不是有9款国产车型嘛？ 对， 还其中还包括3款电动车。 对，这样的话就完美了。嗯， 对，我们期待啊，东风雷诺能够推出更好的车型，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这个品牌。 对， 确实，在我们认知到的东风雷诺是很踏踏实实坐车的。你想，他们有这种大的 SUV、小型 SUV， 包括这个紧凑型的 SUV， 还有那种大的。这个很有特色的跨界风格的 MPV， 对， 嗯， 所以说是很能让消费者有选择空间的一个品牌。我们愿意为这样的属于就是有良心的品牌打 call 啊，尤其像赞助了这个中国足协女子超级杯， 对， 这样赞助咱们中国女足的这个足球行业的发展， 嗯， 我觉得是特别棒的。 嗯， 好啊，关于雷诺呢，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关注其他的车市新闻。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继续八卦车市新闻，来再关注一下特斯拉吧。 嗯，特斯拉 广州车展，其实当时特斯拉那个广州车展的发布会同步啊，就是之前一天晚上，马斯克先生，埃隆马斯克先生， 马斯克 Elon Musk， 啊，对对对 ，Elon Musk， 对对对对， 啊，是这个名字，我不会记错的，我看了他的传记，好吗？ 好的。 然后就他。其实他们两个同步发布了一些东西，针对国内呢，它是等于说推出了那个 Model S 和 Model X 的新国标充电接口的车型。 嗯， 原来大家知道特斯拉都有一套自己的这个超级充电桩嘛，所以它只有一个口。 嗯， 现在新的车都会再标配一个咱们的新国标接口，就是特斯拉的车型现在更好的打算融入咱们中国市场的一个标志。 嗯， 而且针对以前的那个特斯拉只有超级充电接口的车型呢，他们还会配一个相应的这个适配器， 来适应新国标。 嗯， 就是在超级充电桩接口上，哎，插个小插头，一转接，灯也可以用了。 嗯， 所以说这样来看的话，特斯拉可能会更好的融入咱们中国市场，而且不是有传闻明年要在中国建厂吗？ 嗯，这个传闻是大家都看到了。特斯拉其实它这次广州车展，它被安排在了 B 区，跟整车展馆是在 A 区是不一样的。 这是件好事儿。 对，它是把、因为它是新能源车嘛，就把它都放在了 B 区。但 是也是很安静的。 对，很遗憾，咱们因为时间可能太忙了，没有到 B 区真正好好去转一转。 其实吧，我觉得充电接口改了之后，让更多的咱们的特斯拉车主能够有更多的充电的地方，我觉得比我们看看那车来的实际的多。因为毕竟这个 Model S、Model X 我们在全国的各个展厅都有能看。 嗯， 想试一下，你可以去一二三一百停，是不是啊？都很简单。 嗯。 然后我刚才不是也同期说了，那个马斯克先生也发布了另外两个东西嘛，一个是他的大卡车。大卡车呢，这个一时半会儿拿不到国内来，但是我们就不太多说了。但是它未来对于这一整套的货运的规划还是很亮眼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 对， 还有一个就是让所有的这个有跑车梦想的朋友们都为之一个惊吓的一个， 为之一惊。 1.9秒，0到60公里，96公里加速， 对 秒时，就是2秒钟破百吧。 用不了， 我可以这么说哈。就是2秒钟破百的一辆车， 对， 然后最高时速可以达到400公里每小时， 嗯， 叫 Roadster， 对，就是 Model 那是几的那个敞篷版， 嗯， 对吧？ 就你可以大家就不是它 哦，不对， 它就叫 Roadster， 全新的 Roadster， 因为当初特斯拉最早的时候有辆 Roadster，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看起来很像莲花呢，因为它确实是在莲花这辆车的底盘上做出来的 啊，对对。 但后来再出这辆的话，大家看到已经就没有什么莲花的影子了啊。 嗯。 不过这台车，你要想定的话，我跟大家说啊，也挺简单，没多难度。新车我推出两个版本，定金一个是133万，还有一个是165.9万。 对。 然后2020年您才能够投产，估计2021年左右能拿到实车的话，算你运气好。哎，是这样的。 这简直是太夸张了啊！1.9秒，哎呀，我真是想一下什么感觉？ 就是8秒钟跑出去400米，这样一个概念。反正就不，太形容麻烦了，就是一二超速了，是吧？就吧，三个数超速了吧？一二三超速了， 他 说状态就是这样的。 嗯。 1000不1万牛米啊， 对，这个，哎呀， 我以为我看错了，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以为我看错了，10000牛米，太可怕了。 对， 哎呀，这不过这个特斯拉毕竟还离我们比较远，大家想买 Model S 和 Model X 实际上已经很快了。告诉大家有个新的国标的充电接口，一辆车上面有两个接口，一个是超级充电桩的，一个是国标的。 嗯嗯， 以后反正买特斯拉充电更方便， 充电更方便。对， 嗯。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个自主品牌吧，我觉得这名字也其实挺未来的。Exceed 它这个英文翻译过来就超越的意思嘛，就是挺好的，寓意很好，就是表示说奇瑞要在现在产品的基础上做出来一款更新的、更高端的、品质更优良的、更有设计感的车型。而且这台车在2个月前的法兰克福车展跟大家见过面， 对， 这一回等于说实车跟大家就亮相了。 对，就是在国内的首秀。 哎，老车去那个发布会了吗？ 对，当时他的发布会我在现场。 那车你看感觉怎么样？整体 整体来看的话，它的线条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柔美。 其实也不叫，就是我没用柔美这个词来形容它，我是觉得它非常的大气，这是第一个。再一个，线条这种走位很合理，我觉得它很精致。 嗯。 再一个呢，我觉得它是带有一点运动 感， 运动感， 运动感。 对，我大概就这么三点吧，就是这个外观上来我看。 嗯，里边看到了吗？有机会。 里边当时没看到，后来我是在图片上又补习了一下，相当于就是现场因为人特别多，还有忙着要去。 明白，就很多人拍嘛， 对对对对， 也不好意思跟老师抢地方。 对，但是就是我从图片上来看的话，这个车它的一个里边的布局跟外面也是那种特别简洁的感觉， 嗯， 就特别简洁。首先呢，该有的都有，你像这个有一块10英寸的啊，它这个屏幕很大， 嗯， 10英寸的一个悬浮式的液晶屏， 嗯， 然后它是还有一个就是